阿弥陀佛， 嗯， 先跟各位报告一下，下一次上课本来是2月20号，2月20号刚好是农历新年初五，是国定假日，所以我们下一次就放假。那么下一次的上课呢，就是3月6号上课。课本请翻到第21页。讲义请翻到讲义13的第9页。善亲近会，由于今时非见地者，于诸形象不能除遣，然能除遣。上次讲解佛顺势破斥依执与意执，我们已经将无有三种过失破斥依性执着这一科讲解完毕，现在继续讲解佛顺势或是意性执着，啊，请看课本的第21页，导数第5行。善清净慧，由于今时非见地者，于诸形象不能除遣，然能除遣。鬼二顺势破执，分成2科，这是第2科。子二，举无五师或彼一执，列举现实中并没有五种过失来破斥异性的执着，又分成2科，这是第1科，丑一是无五师，说明现实中，已见地的圣者，并没有这五种过失。又分成5科，这是第1科，淫一显除遣相，说明见地者能够除遣诸形象，善清净慧。就是佛称呼菩萨名，由于今时是佛举现实的情况来作证说明，非见地者于诸形象不能除遣，然能除遣。在前面的反势破执中，曾经说，如果胜义谛与诸形象是一相异相，已见地者于诸形象应不除遣，因为既然胜义谛相与诸形象是完全相异，是完全无关，则当见地者正见胜义谛相时，并不会妨碍诸法形象可以同时的升起，因此见地者应该不能除遣诸法形象。但是事实上，当见地者在正见胜义谛相时，杂染的诸法依他起相，是决定不能够同时显现的。所以知道胜义谛相确实能够除遣诸法形象。由此可知，胜义谛相与诸法形象，并非是一相异相。 执着二者相异的异性执着是错误的见解。看下面的经文。非见地者，于诸相符不能解脱，然能解脱。丑一是无五师，分成五科，这是第二科。淫二能除相符。非见地者，于诸相符不能解脱，然能解脱。如果执着胜异地相，与诸形象是一相异相，则已见地者应该不能除遣诸法形象。既然诸法形象可以显现，就表示已见地者依然被诸法形象所系缚，并不能够解脱相符。但是事实上，见地者在正见生意地相时，即能够遣除诸法形象。既然诸法形象已经被除遣了，则由诸形象所生的系缚当然也就解脱了。见地者已经能够解脱相符，所以知道执着生意地相与诸形象是一相异相的见解是错误的。非见地者于粗重符不能解脱，然能解脱。丑一是无五师，分成五科，这是第三科。淫三除粗重符。非见地者于粗重符不能解脱，然能解脱。如果执着胜异地相，与诸形象是一相异相，则已见地者应该不能够解脱相符。如此则能升起诸形象现行的种子，当然也就没有能够断除，所以说也未能解脱粗重符。可是事实上，见地者不但能够除遣相符，也能够除遣粗重符。由此可知，执着胜异地相与诸形象是一相异相的见解是错误的。已于二障能解脱故，亦能获得无上方便安隐涅槃。丑一是无五师，分成五科，这个是第四科。淫四能证涅槃。已于二障能解脱故，亦能获得无上方便安隐涅槃。如果执着胜异地相与诸形象是一相异相，就不能解脱相符与粗重符这两种障碍，当然也就不能够获得无上方便安隐涅槃。可是事实上，见地者能够从相符与粗重符的二障解脱，也能够获得无上方便安隐涅槃。由此可知，执着胜异地相与诸形象一相异相的见解是错误的。或有能证， 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丑一是五五师分成五科，这是第五科，寅午能证菩提。或有能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果执着胜意地相与诸形象是一相异相，已见地者就不能获得无上安隐涅槃，当然也就没有得到能证无上涅槃的无上正等正觉的智慧。可是事实上见地者确实有能证无上正等正觉的智慧，由此可知异性执着的见解是错误的。是故胜意地相与诸形象一相异相不应道理。子二举五师或比异执分成二科，这是第二科，丑二结义过失，总结执着异性见解的过失，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淫一以理总结，从异性执着是否合理来做结论。是故胜意地相与诸形象一相异相不应道理。从以上的佛反事与顺事五种过失，以破斥异性的执着，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执着胜意地相与诸形象相异相是不符合道理的。因为如果胜意地相与诸法形象是一相异相，则见地者见胜意地相时，应该并不能除遣诸法形象，亦不能除遣相符与粗重符，也不能得无上涅槃及无上菩提。可是实际上已见地者现观胜意地时，能够除遣诸形象，亦能断二符，也能证得无上涅槃及无上菩提。由此可知异性执着是不合道理的。若于此中作如是言，胜意地相与诸形象一相异者，由此道理当知一切非如理行，不如正理。丑二结义过失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淫二叠记重结。若于此中作如是言，胜意地相与诸形象一相异者，这个是叠记。如果在圣解行地菩萨的集会中有第二类菩萨宣说这样的见解，胜意地相与诸法形象是完全异相，是完全没有关系的，由此道理由佛反事与顺事或是执着异相的五种过失的道理， 当知一切非如理行，不如正理，就可以知道这些菩萨依此异性执着的见解去修行，这一切都是不如理的修行。因为异性执着的见解是不符合实相的道理的。依五种过失破斥异性执着，到此讲解完毕。再看下面的经文。复次，善清净慧，若圣意地相与诸形象都无异者，如诸形象堕杂染相，此圣意地相亦因如是堕杂染相。心五，如来依真广释分成三科，这是第二科，人二，曰净共相或一一执。从清净相来破斥一性的执着，从共相来破斥异性的执着，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鬼依是，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子依凡解，凡解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丑依约堕杂染相或彼一直，从清净相会堕属于杂染相，来破斥一性的执着。复次，就是开始另外一段新的讨论。善清净慧，佛称呼菩萨名。若圣意地相与诸形象都无异者，圣意地相是圣人所证知的诸法实相，是属于无漏的清净法。诸形象是凡夫所认识的一切有为依他起法，是属于有漏的杂染法。如果如同第一类菩萨所执着圣意地相与诸法形象都是无异的一相，如诸形象堕杂染相，此圣意地相亦因如是堕杂染相。就如同大家所共许的，一切有为依他起性的诸形象是属于有漏的杂染法。如果认为圣意地相与诸法形象是相同的一相，则圣意地相也就应该属于有漏的杂染法。但是圣意地相是属于无漏的清净法，是大家所共许的，所以知道执着圣意地相与诸形象都无有异的一性见解是错误的。善清净慧，若圣意地相与诸形象一相异者，因非一切形象共相，名圣意地相。子依凡解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丑二， 曰共相，以获其意直。从生意地相，是诸法形象共相的义理，来破斥异性的执着。善清净慧，这是佛称呼菩萨名。若圣意地相与诸形象一相异者，如果如同第二类菩萨的执着，圣意地相与诸法形象是完全相异，完全没有关系的，因非一切形象共相，名圣意地。自相是指某一法不共通于其余诸法，唯有自体所具有的相貌。共相是诸法共同拥有的相貌。诸形象是有为依他其法，是由阿赖耶识中所摄藏的种子为清因缘而现行之法。诸法的种子不同，所现起的诸法自相也就不会相同，但是在依他起性的诸形象上，离去遍计所执性的四意象所显现的空性，也就是圆成实相，是相同的共相。所以圆成实性的圣意地相是一切诸形象的共相。既然圣意地相是诸形象的共相，那么二者就是有相关，也就不能说二者是一相异相。如果要说二者是一相异相的话，则圣意地相与诸形象就应该完全没有关系，那么圣意地相也就不应该是诸形象的共相。可是这与事实不符合，所以知道执着圣意地相与诸形象完全相异的异性执着的见解是不合道理的。好，请看讲义13的第11项。为一切法皆有二相，一者自相，如说色是执爱为相，是为了别，以不变故名为自相。二者共相，为一切法无我性等，真如圣意变诸法故，名为共相。一切法有两种相貌，第一种是诸法自体所显现的相貌，譬如说色法的自相是执爱，执就是说色法它是有形执的，爱是说色法能够互相为障碍的意思。是的自相是了别， 是能够了别境界的意思。以不变故名为自相，这些相貌不周遍于一切法，所以称为自相。譬如说，心法没有执爱性，所以执爱的相貌不周遍于一切法。又譬如说，色法它没有了别性，所以了别的相貌也不周遍一切法。因此，执爱与了别都只是自相。第二种是诸法共通拥有的相貌，为一切法无我性等。一切法无我的性质是共相，真如是说无我性是真实不虚妄，并且是没有变异的意思。圣意是说无我性是最殊胜的义理，变诸法故名为共相。无我性是周遍一切法所共同拥有的相貌，所以称名为共相。这个就是依语言文字来说明自相与共相。其实诸法相貌本来没有名字，所以我们也可以安立说诸法的离言自性为诸法的共相。那么相对来说，假说自性就为诸法的自相了。我们在前面就曾经讲解过这个道理。那么这以上是凡解或是一性与异性的执着。再看下面的经文。善清净慧，由于今时圣意地相非堕杂染相，诸行共相名圣意地相。鬼一解释从清净相与共相破斥一性与异性的执着，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子二顺势。善清净慧，我称呼菩萨名。由于今时根据现在实际的状况来破斥一性与异性的执着，圣意地相非堕杂染相，现实的情况是圣意地相是属于圣人无漏的智慧所证知的清净境界，并不属于凡夫所缘虑的有漏杂染的境相。所以圣意地相与诸法形象并非无异，因此第一类菩萨所执着的圣意地相与诸形象都无有异的一性见解是错误的，由此破斥了一性执着。诸行共相名圣意地相，佛依其所证悟的清净法界安立诸行的共相，称名为圣意地相。所以知道圣意地相与诸行相是有相关联的，二者不是完全相异的。所以第二类菩萨 所执着的圣意地相异诸形象的异性见解啊，也是错误的。由此就破斥了异性的执着。好，这以上是顺势破斥了一性与异性的执着。是故，圣意地相与诸形象都无异相，不因道理。圣意地相与诸形象一向异相，不因道理。人二曰尽共相，或一一直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鬼二劫。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子一以理双劫。从理论上为破斥一一直做出结论。是故，圣意地相与诸形象都无异相，不因道理。由前面凡解的圣意地相堕杂染相与顺势的圣意地相非堕杂染相的道理，可以得到执着圣意地相与诸形象都无异相的一性执着是不符合道理的结论。圣意地相与诸形象一向异相，不因道理。由前面凡解的圣意地相非一切形象共相，与顺势的诸形共相名圣意地相的道理，可以得到执着圣意地相与诸形象是一向异相的异性执着，不符合道理的结论。若于此中作如是言，圣意地相与诸形象都无有异，或圣意地相与诸形象一向异者，有此道理，当知一切非如理行，不如正理。鬼二劫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子二叠系重劫。若于此中作如是言，如果在此圣解行地菩萨的集会中宣说如是的见解，圣意地相与诸形象都无有异，这是重说第一类菩萨的嫉妒执着一性的见解，或是圣意地相与诸形象一向异者，这个是重说第二类菩萨的嫉妒执着异性的见解。由此道理，由前面所说清净相或是一性执着与共相或是异性执着的道理，当知一切非如理行，不如正理。就可以知道，如果依着一性执着或者是依着异性执着的见解去修行，都是属于不如理的修行，因为这些见解都不符合实相的道理。复次，善清净慧，若圣意地相与诸形象都无异者， 如圣意地相于诸形象无有差别，一切形象亦应如是无有差别。心五，如来一真广世分成三科，这是第三科人三，曰行无别即无我等或一一执，从诸行无差别相以及诸行无我等性来破斥一性与异性的执着。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鬼依破，或是二执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子依凡结显失，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丑依，约二相或无异过，依诸行差别相以及更求圣意相来破斥一性执着。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盈一，约诸行差别或无异过。复次又开始一段新的讨论。善清净会，我称呼菩萨名。若圣意地相与诸行相都无异者，圣意地相是诸形象的共相，在诸形象中共相是没有差别相的，诸形象是由不同的诸形种子现行所显现的自相，所以诸形的自相是有差别不同的。但是如果执着圣意地相与诸形象都是没有异的一相，如圣意地相与诸形象无有差别，就如同圣意地相是诸形象的共相，这些共相是没有差别相的，一切形象亦应如是无有差别。因为圣意地相与诸形象是无异的一相，则一切形象就应该如同圣意地相一样是没有差别相的。但是诸行各有自相，并不是没有差别相的。譬如说色受想行识五蕴，五蕴各有不同的自相，并不是没有差别相的。好，所以知道执着一性的见解是错误的。再看下面的经文，修观行者于诸行中如其所见，如其所闻，如其所觉，如其所知，不应后时更求圣意。丑二，于二相或无异过，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淫二，曰更求圣意或无异执。修观行者是修习止观求取圣意地相的行者，于诸行中如其所见，如其所闻，如其所觉，如其所知。前面曾经说过，见闻觉知是表示的境界，从六识认识 见闻觉知的四种言说表示境界。修观行者不必修止观，只要依着六识的见闻觉知，就可以了知诸形象的境界，不因后识更求圣意。如果圣意地相与诸形象都无异相，修观行者既然已经能够了知诸形象的境界，就是已经能够了知圣意地相了，那么他也就不必再修观行去求取圣意地相了。可是修观行者仍然在修行求取圣意地相，由此可知圣意地相与诸形象并非是无意的一相，因此执着一性的见解是错误的。若圣意地相与诸形象一相异者，因非诸形为无我性，为无自性之所显现，是圣意相。此一凡结显失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丑二曰二相或一相异过，从法无我相与非别相同时成立，来破斥异性的执着。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淫一，曰为无我等或一相异，从法无我无自性相破斥异性执着。若圣意地相与诸形象一相异者，如果执着圣意地相与诸形象是完全相异、完全无关，因非诸形为无我性、为无自性之所显现，是圣意地相。无我性有人无我性与法无我性，众生在五蕴假合体上执着有一个有主宰性的，是长恒不变异的实有自体性，就称名为人我。圣人依着圣智表达其实唯有五蕴假合之体，并没有一个有主宰性的长恒不变异的真实自体，就称名为人无我性。众生执着诸法形象有实有的自体性，就称名为法我。圣人以圣智正知诸法形象只是因缘所生，并没有众生遍计执着的实有自体性，就称名为法无我性。这一句经文的唯无我性与唯无自性有两种解说。第一种解说是唯无我性，是说人无我性；唯无自性是说法无我性。根据演培法师在《解深密经与体释》中所说，真谛三藏翻译的《解结经》是做这样的解释。第二种解说是说唯无我性，就是指法无我性。法无我性就是诸法形象无实有自体性，故说 唯无自性。那么演培法师认为解真密经是特别注重在法无我性来说明圣义地相。那么根据师父的解说，也是与这第二种解说相同。圣义地相是在诸形象上遣除遍计所执相所显现的诸法无我无自性的诸法实相。圣义地相即是诸形象的实相，所以说二者是有相关的，因此不能说二者是完全无关的一相异相。由此可知，如果执着圣义地相与诸形象完全无关的一相异相，则诸形象上所显现的法无我性无自性性就应该不是圣义地相，而这个与现实并不符合。所以知道执着异性的见解是错误的。好，请看讲义十三的第十二项。为世尊说，一切诸法皆为无我，或说诸法皆无自性，故知圣义与一切行非一相异。引用佛所说的智较量来做证明。一切诸法在这里就是一切诸形象的意思。唯无我与皆无自性是圣义地相。由佛所说的智较量就可以知道圣义地相与诸形象不是完全无关的一项异相，也就破斥了异性执着。一项异者因非诸形唯无我性唯无自性之所显现。如果圣义地相与诸形象是一相异相，则圣义地相就应该不是诸形象所显现的法无我性无自性性了。这个与事实不符合，所以知道一相异相的执着是错误的见解。再看下面的经文。又因具实别相成立，为杂染相与清净相，丑二约二相或一相异过，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淫二约非别相成立或一相异。从清净相与杂染相不是同时成立来破斥异性执着。又因具实别相成立，为杂染相与清净相。好，别相就是指杂染相与清净相有个别的自体相。诸形象是杂染相，圣义地相是清净相。好，具实就是指同时的意思。如果圣义地相与诸形象是一相异相，没有关联，互不影响，则清净的圣义地相与杂染的诸形象就应该可以 同时现行并存。意思也就是说，见清净的圣义谛时，并不需要除遣杂染的诸形象，或者是见杂染相时，应该不会障碍同时见清净相。可是事实上必须要除遣诸行的杂染相，才能够正见圣义谛的清净相。在见杂染相的时候，清净相就不会显现，所以可以知道执着异性的见解是错误的。请看讲义13的第13项。然是此文自有诸说，解释这一段经文有不同的说法。有说又因具实别相成立等者，除遣明等五事影像，正无相真如。是故正无相时，诸相不显现。若诸相显现时，无相不显现。是故不因具实成立。若如说一相异者，即因具实别相成立，个别体故，如色声等。有说，这是指第一种解说。第一种解说就是依修习止观的四加行位，证入真见到位而解说的。又因具实别相成立等者，经文又因具实别相成立为杂染相与清净相的意思是说，除遣明等五事影像，正无相真如。明等五事影像就是指一相、二明、三分别、四真如、五正智。这是佛所安立的语言文字，全表其事相，所以都是语言文字相。修观行者在四加行位，就是依着佛所安立的明等五事语言文字的影像来修习止观。四加行位仍然是属于有漏位，所以明等五事影像仍然是属于有漏位的杂染相所设的。无相真如是无漏位的真如实相，是清净相。修观行者在四加行位，要除遣明等五事影像的杂染相，来引发根本无分别智，证得无相真如的清净相。是故证无相时，诸相不显现。所以在根本无分别智，证得无相真如的清净相的时候，明等五事的影像已经被除遣，是不会显现的。若诸相显现时，无相不显现。如果修观行者还有明等五事影像显现，则无相真如的清净相是不会显现的。 是故物因俱实成立，所以明等五识以相的杂染相与无相真如的清净相不应该同时存在。若如如所说，一相异者，即因俱实别相成立。如果如同汝第二类菩萨所说，圣意地相与诸形相一相相异，没有关系，互不影响，则无相真如与明等五识的影像就应该可以同时存在。是什么原因呢？个别体故，如色声等。因为声意地相与诸形象有个别的字体，互不相干。譬如色尘与声尘个别有字体，所以在色尘显现的时候并不会障碍声尘的显现，色声二者是可以同时显现的。那么这以上是第一种解说。有说又因俱实别相成立，染净二法，所以者何？圣意与行调然异故，是则见净时因不除染，见染时因不障净。有说就是指第二种解说，这个是依染净二法来解说。又因俱实别相成立，染净二法。如果圣意地相与诸形象一相异相，则应该杂染法与清净法可以同时现行存在。所以者何？为什么呢？圣意与行调然异故。调然就是说很有秩序而不紊乱的意思，就引申为二者丝毫没有关联的意思。因为圣意地相的清净法与诸形象的杂染法是完全无关的相异相，所以二者可以同时现行，并不会互相妨碍。是则见净时因不除染，因此圣人正见圣意地的清净相时，并不需要除遣诸行的杂染相，见染时因不障净。凡夫见到诸行杂染相时，也应该不会障碍，而可以同时正见圣意地的清净相。可是这些都与事实相违反，所以知道异性执着的见解是错误的。这是第二种解说。有说圣意与行一相异者，即因俱实别相成立，一切诸法本然本净，然今但说其性本净，故知诸行与圣意地非一相异也。有说就是指第三种解说，从违反圣言量而解说。圣意与行一相异者，如果执着圣意地相与诸行相是一相相异，互相无关，即因俱实别相成立，一切诸法本然本净。本净是说圣意地相，本然是说诸形相。如果圣意地相与诸形相是完全的异相，完全无关， 则一切诸法原本就应该有圣义谛的清净相与诸形象的杂染相同时显现。如果是这样的话，则佛应该在经中说一切诸法本染本净。然经但说其性本净，可是佛在经中说一切诸法的法性本净，而不说一切诸法本来杂染。因为一切诸法其性本净，但为课程所染，所以我们可以修行转染环境。如果说一切诸法本染，则永远不能够转变为清净，那么修行也就没有用了。可是事实上，佛菩萨等圣人都是从杂染修行而转成清净的。故知诸行与圣意非一向意。由以上所说就可以知道，诸行相与圣意地相并非是完全相异而完全无关的，从而也就破斥了异性执着。或可不因说言，俗即是真，真即是俗，调然亦故。俗就是指俗谛，也就是诸形象。真是指真谛，就是圣意谛相。在经论中有俗即是真，真即是俗的圣言，表示诸形象不离圣意谛相，圣意谛相也不离诸形象，所以二者并非是一相异相。如果执着圣意谛相与诸形象是一相异相，二者丝毫无关，则在经论中就不应该有俗即是真，真即是俗的文了。由此可知，异性执着的见解是错误的。真谛有事，恐凡不速。真谛三藏对于俗即是真，真即是俗有解释，那么在此就不多说了。好，再看下面的经文。善清净慧，由于今时一切形象皆有差别，非无差别，鬼一破斥一意执分成两颗，这是第二颗子二，顺势显过，又分成两颗，这是第一颗丑一，约二相或不易过。从诸行差别相与更求圣意相或是一性执着，又分成两颗，这是第一颗淫一，约差别体或彼无异。善清净慧，我称呼菩萨名。由于今时根据现在的实际状况来破斥一性与异性的执着，一切形象皆有差别，非无差别。前面说过，如果执着圣意谛相与诸形象都无相异的一相，则诸形象与圣意谛相相同，那么诸形象就没有差别相了。可是在现实中，一切的形象都有个别的自相，是差别不同的，而不是没有差别相。 譬如说地水火风四大各有兼湿暖动的差别相，所以可以知道执着一性的见解是错误的。修观行者于诸行中，如其所见，如其所闻，如其所觉，如其所知，复于后时更求生意。丑一曰二相，或不异过，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淫二更求圣意，或比不异。如果圣意地相与诸行相无异相，则修观行者在诸行中的见闻觉知就是圣意地相，不需要更求取圣意地相。但是事实上修观行者在诸行中见闻觉知以后，他仍然继续修观行来求取圣意地相。由此可知诸行相并非是圣意地相，因此执着二者是一性的见解是错误的。又即诸行为无我性，为无自性之所显现，名圣意地。此二顺势显过，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丑二曰二相，或一相异过，从法无我相与非别相同时成立，来破斥异性的执着。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淫一为无我性所显异故，或一相异。如果圣意地相与诸行相是一相异相，没有相关，则从诸形象上所显现的法无我性、无自性性，就应该与圣意地完全相异，而不应该被称名为圣意地相。可是实际上，诸形象上所显现的法无我性、无自性性，正是圣意地相。因此可以知道执着异性的见解是错误的。又非俱时染尽二相别相成立。丑二曰二相，或一相异过，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淫二曰非别相立，以破一相异。如果圣意地相与诸行相是一相异相，则诸行的杂染相与圣意地的清净相就应该互相不会障碍，而能够同时成立显现。可是事实上，当诸行相显现的时候，圣意地相就不显现。当圣意地相显现的时候，诸行相就不显现。染尽二相并不能够俱时成立。由此可知，执着圣意地相与诸行相是一相异相的见解是错误的。是故圣意地相与诸行相都无有异或一相异，不应道理。人三曰行无别即无我等或异异执，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鬼二劫 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子一以礼双节。是故，圣意地相与诸形象都无有异，不应道理。从前面的繁解与顺势说明，如果圣意地相与诸形象是无异的一相，就有诸形象无有差别相的过失，以及修观行者更求圣意地相的过失。所以知道执着二者是一性的见解，与事实不符合，是不如理的。或圣意地相与诸形象一向异，不应道理。从前面的说明，圣意地相与诸形象是一向异相，就有诸形法无我性，非圣意地相的过失，以及染净二相可以同时成立的过失。所以知道执着二者异性的见解不符合事实，并且不符合道理。若于此中作如是言，圣意地相与诸形象都无有异，或一向异者，有此道理，当知一切非如理行，不如正理。好，鬼二节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子二别记重节。如果在此圣解行地菩萨的集会中，宣说圣意地相与诸形象都无有异的一性见解，或者是宣说圣意地相与诸形象一向异的异性见解，从以上所说，或是一性执着与异性执着的道理，就可以知道这两种见解都是不符合正理的。所以依据一性见解或者是异性见解来修行，都是属于不如理的修行，便超过诸法异性的长行广释中的第二科如来正答。解说完毕。看下面的经文：善清净慧，如罗贝上鲜白色性，不易施舍于彼罗贝一相异相。悟三便超过诸法一义性相，分成两科，第一科己一长行广释，分成五科，这是第三科根三举喻重释。佛正式回答菩萨对圣意地相与诸形象一义性相的提问后，又列举了十种譬喻作为说明。这十种譬喻是依色、声、香、味、触、法六尘来说明的。第一，罗贝白色意义喻与第二金与黄色意义喻是依色尘来说明。第三，空喉声曲意义喻是依声尘说明。第四，尘与妙香意义喻是依香尘说明。第五，胡椒腥味意义喻 与第六喝离色味意欲是依未成来说明。第七绵与柔软意欲与第八熟酥醍醐意欲是依触成来说明。第九理事意欲与第十烦恼性相意欲是依法尘来说明。又分为十科，这是第一科心一罗贝白色意欲善清净慧。佛提醒菩萨要注意学习这十种譬喻。如罗贝上鲜白色性，譬如说白色的罗贝，白色与罗贝是属于一性呢还是异性呢？不易施设与彼罗贝一相异相，不容易说明白白色与罗贝是一相还是异相，因为二者是不能决定说是一相还是异相的。如果要说白色与罗贝是相同的一相，就不应该有其余颜色的罗贝。可是事实上罗贝有很多种颜色，所以白色与罗贝不是一相。又如果说白色与罗贝是完全相异的异相，那么就应该没有白色的罗贝的存在。可是事实上确实有白色的罗贝，所以白色与罗贝也不是异象。好，在这个譬喻中呢，以罗贝来比喻诸形象，鲜白色性来比喻圣依地相，由白色与罗贝的非一与非异象来比喻圣依地相与诸形象的非一与非异性相，而破斥了一性与异性的执着。好，今天就讲解到这里。请问有没有问题？ 法师阿弥陀佛。刚才我们最后的一行就是讲到白色罗贝的非异象，这部分学生还是有一点没有办法了解，那个为什么是用什么样的概念去了解那个非异象，就白色罗贝，就是罗贝跟白色。 如果白色跟罗贝是完全没有关系的，白色就不应该在罗贝上面。他们他既然白色在罗贝上面，就代表二者是有关系的，所以他们两个不是完全没关系的意象。所以说如果说他们是异象的话，就不应该有白色的罗贝出现。 那另外一个问题，那刚才讲到那个染净不能够同时成立嘛？那我们知道染法一切诸法形象它有它的作用在，桌子有桌子的功用，人有人的作用。那如果到了那个圣义地的时候，请问师父，他还有他的作用在？ 他的意思是说，在圣义地上，你证入圣义地上的时候，这一切依他起相全部不现，不显现，不是说是在你修行的人，这一切相不显现，不是说外面没有这些东西了，是在你修观行者的心中，这一切完全不显现了。这时候你是，我们以前讲根本无分别智是什么？是清源真如相， 无我的状态， 他源到真如相上。 真如相， 那他清源真如相的时候，就没有依他起相出现，因为真如他是他有他的自体， 他就没有 对这个世间有什么帮忙。如果一个人证了真如之后， 他就变成圣人了，对这个世间没什么帮忙， 没什么帮忙。 可以了，他以后可以出来度化众生， 但是他要出来了，从圣意地相，然后再出来到 是。他出来以后，他就已经是圣人了，所以他不会再迷糊。 迷糊， 这个时候他就可以为众生讲法， 是， 他不会讲错。 那个，比如说是一个圣人，那如果是佛的概念，佛他是随时都在圣意地相当中，那他又怎么样去发生作用？ 所以我们讲说，五地菩萨的时候，他就可以练习到圣意地相跟形象。同时存在，就是根本智跟后德智同时存在，它不会只有根本智或者只有后德智。那这同时存在的时候呢，它的状况就不一样。他的心同时圆在圣意地相上面的时候，它可以发生作用来度化众生。谢谢。还有没有问题？上次讲完以后，有同学问我一下说，为什么有人不愿意去极乐世界？我说极乐世界这么好，为什么有人不愿意去极乐世界？其实这个就是观念的问题。如果我不相信极乐世界的话，我就不会去极乐世界。对，那确实是有人他是不相信有极乐世界的。你去看妙严集，他净土与禅那一本，可能是在第22页。他认为说极乐世界的这个观念是从太阳神的观念演变过来的，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对于极乐世界的信念就不具足了，那他当然就不会去极乐世界。所以极乐世界，你看大乘经典讲到这些法门的时候，都一定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信。如果你不信，就不可能去。一定强调信念的重要。那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有一个故事，说无作菩萨、世亲菩萨还有狮子觉，说好像是无作菩萨到了那个弥勒菩萨那边去往生了以后，然后他们约好说，你到了那边去以后马上回来告诉我说你到了。所以呢他走了以后呢，他就在没有往生的就在这边等，好像等了10年。然后突然有一天这往生者回来了，跟他说我到了。他说你到了为什么不马上回来，这边已经过了10年才来跟我讲。他说我没有耽搁，我到那边顶礼了弥勒菩萨以后我马上就回来了，可是这边已经10年了。弥勒菩萨那个世界的时间跟我们还不是相差太多，但你要想到极乐世界是无量寿，所以极乐世界的一天一夜等于这边多少时间。对，这边众生最多是多少劫，那边是无量寿，所以那边的一日一夜是这边多少时间。不过即使是这样子，能够的话还是求极乐世界去比较好。我个人是这样觉得，因为我是求生极乐世界，因为这边是最痛苦，是说我们已经经历过这么多死亡，可是我们还是很怕死亡。 因为你不记得以前是怎么回事。对，即使到现在的这个状态，我年纪越来越大了，我越来越怕死，还是惧怕死。所以死亡对我们来讲，虽然说它是什么灭相啊，是四有为相之一，可是对我们来讲还是感觉陌生的，我们还是会惧怕。那你到极乐世界去，他保证你在没有死之前就能够真圣道，就能够成就，这不是非常好吗？为什么不去呢？当然如果能去的话就一定要去，可是就怕你去不了。对吧？阿弥陀经提出两个条件，一心不乱，还有一个什么心不颠倒。一心不乱不是太难，心不颠倒很困难。因为心不颠倒还不是说你自己所具备的条件问题，而是说你过去业力的问题。你到时候有没有人来跟你捣乱一下？是不是？我听净空法师讲很多，就是到最后好像都看到佛菩萨来了，这时候太太叫一声你不能走，然后那个脸就变了，对不对？那我们即使准备了，我们旁边的正信者，我们的亲属，有多少人能够不打扰你？对，所以这边是有困难度的。啊，第二个，你要念到一心不乱，也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嗯，我们不能说去碰运气，啊，这不是碰运气的事情，这是讲实力的问题。你到时候是不是能够一心不乱？你不能够在现在练习自己时时的想要往生极乐世界，那到时候可能就有困难度，就有困难度。所以往生极乐世界最好。但是他有他的条件在，有他的困难度在。那我们如果要求极乐世界的话，要把条件搞清楚，然后自己要照他的条件去做，去修行，才能可能往生。不是这边讲一讲，然后说我就能往生，不是这样子。你如果仔细看的话，从以前慧远大师他们结社念佛看到现在，是条件变得是越来越简单，而不是佛说的条件越来越简单，这后来祖师讲解释的越来越简单，到现在变成十念，每天十念，十念法，那这个是在开玩笑，这个是在开玩笑。所以你今生如果要去的话，就一定要自己好好的练习才有可能去，不要把这个事情当作很简单的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万念万人去，但是你要符合他的条件。好，请问有没有别的问题？好，没有问题我们就回向。你就不快一点，我跟你讲了什么问题？ 老师，我问一下啊，今天有讲到这个本然本净，这一段可不可以再提一下？因为刚才不是听得很清楚，就讲义十三第九页， 本然本净， 好像是最下面的一段， 我都不是很清楚。 如果一切法它是本然本净的话，那就有一个法它是本来就是，它的性质就是杂染。有一些法它的性质本来就是清净的，它本来它的性质就是杂染，你怎么把它变清净？你怎么把它变清净？如果诸形象它是本染， 所以它 你怎么把诸形象变成清净？它因为它本来就是染，它的自性就是染，你怎么把它变清净？所以佛说，诸法本净，法性是本净的，但是为客尘所染。所以我们说它杂染，像是说它的什么？它是客尘所染。那既然是客尘所染，是客。就可以什么修行，把它转化为清净，把它的本性显现出来。 那这怎么跟三自性去？ 怎么跟三自性？ 就是本性的部分不太懂。 圆成实性是不是本性？ 是。 是不是？ 嗯，但是没有，但是要经过修行。 但是圆成实性并不离什么 依他起， 依他起，所以依他起法，它的自性本来是清净， 可以， 但它为客尘所染，所以你经过修行以后，它可以转染成净。 所以他这边讲本然本性，就是强调他那个不可转变性。是 不是，就是说诸法不可能是本然本性，你不能这么讲。如果是本然本性的话，佛当初就讲说一切诸法本然本性，可是佛讲说一切诸法本性，不讲一切诸法本然本性。那就是说一切诸法它的本性是清净的，但是为客尘所染，所以你把客尘去掉了，它的清净性就显现出来了，那么这样才能转染成净。如果一切诸法是本然本性的话，本染的法就不可能转成清净， 是， 那就不必修行了，因为修行也没有用。 好，然后，因为刚才师兄问了关于净土，那你有刚才有提到说，心不颠倒这个条件跟我们过去业力有关系，那我们可不可以学那个，比如说？那个普贤菩萨的那个愿，说愿我灵欲命中时，尽除一切诸障碍，面见彼佛阿弥陀，即得往生安乐刹。然后又发愿说，我既往生此国，现前成就此大愿。就是 你可以发很多愿，但是是不是空愿？ 是 你做不做得到？你也是发愿往成极乐世界吗？这不是也是你的愿吗？那你做不做得到？他每一个愿你发出去以后，他都有他的条件在那个地方，你都要去做到。你不是说我发个愿，我就说那你来吧，不是这么简单，说你发个愿就过去了。你发个愿你要做到，但是你发的愿要配合阿弥陀佛的愿，才能去他的极乐世界，是他讲的。 嗯， 是不是？你要配合他的愿，你不配合他的愿，你在这边发一大堆愿也没有用啊。 嗯， 所以你如果要发愿去极乐世界，至少48大愿你要把它搞清楚。 OK， 好，那我问一下上次啊，那个讲义13第七页。第十不断恶福师这一段，然后大唐三藏云西倒数一二三四五六第六行，大唐三藏云西方诸师自有两说。我回去重听的时候，一云一切有漏相分， 以为相苦，未有有肉相分立故，见分心等不能了知，出有肉法皆如幻等。见分心等，这等是指那个心所法吗？还是 对，见分心等就是指见分心跟心有它的见分，心所有它的见分。 所以是心广富足的心所。 是 ，OK。那翻过来这个第八页。 我们有时候用等啊这个字可以有两种用法。一种是见分心等，就是表示什么？见分心还有其他不一样的东西。还有一种是见分心就是等，因为见分心很多。 同类的东西。 见分心很多，所以见分心等就代表很多的意思。 这页您上次有跟我们说那个化掉两行，那是然后有讲，这是三无性里面的论， 是 三无性论里面的论， 是。 那为什么要化掉？ 因为它原则书里面有这个文了， 原则书里面没有这个文， 是。 OK， 但是我解释的时候已经把这个意思解释进去了。 好， 我只是在写的时候把它先 copy 在下面，我可以做参考。解释的是可以做参考，结果后来忘了把它 delete 掉了。 好，感谢法师阿弥陀佛。 那我们回向。自归依佛，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发无上心， 自归依法， 当愿众生， 深入经藏，智慧如海， 自归依僧，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何难甚 众，并愿以此功德，回向王者王礼拓。阿弥陀佛，祝大家新年快乐。